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，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养生之道》，养生之道。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。 传承民族文化，荟萃养生精髓，探寻健康真谛，共享快乐人生。每早与您相约《养生之道》。 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，我是周杰。那我们的养生之道节目呢，就是要实实在在的为大家解决一些呢健康和保健养生方面的话题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听一听是哪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。 我姓王，我今年62了，我高血压都20多年了，平时吃点药吧还行。这今年一冷，天一冷，我一着急就眼前就发黑，这遇到点事儿啊，这家里边有点事儿，一着急也是都不知道怎么说了，这说话都不利索，也表达也说不出来，所以打电话问问张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儿。 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请张正主任来回答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。张主任你好。 周姐好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。 那刚才那位可以说是王阿姨啊哈，她已经得了高血压20多年了，经常头晕，但是平时呢可能吃点药就过去了，但是入冬以后呢，她眼前哈经常发黑，当然是着急了以后哈经常发黑，而且呢这个有的时候一着急啊，想说什么自己也表达不出来，就是好像脑子里有这个嘴呢就跟不上哈，她有点着急了，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。 他肯定不是我们的老听众啊。 嗯， 我们以前讲过，我说这个一过性脑缺血，或者说短暂性脑缺血，我们俗话有讲的叫这个小中风。 嗯， 就会出现什么呢？哎，突然几秒钟眼前黑蒙，哎，就发黑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短暂性的这种失语，突然一下，这个就是像。刚才他描述这样，哎，说不出来话了，脑子是这个清醒的。再有呢，还有一些人的这个表现呢，是这个喝水呢呛口，哎，一喝这个吞咽，他受到这个障碍，这些呢都是这个一过性脑缺血这个表现。这个就提示什么？一个是当然有高血压这个病史，那这个肯定会发生这个动脉硬化。还有一个高血压，它有一个这个强心性脑梗死，就是广泛的小动脉这个缺血，那么慢慢呢，这个反应呢就下来了。那刚好这个我讲过，70%-80%的这个脑梗的发作都是在这个冬季。那么脑梗发病在大脑，事实上呢，它这个元凶是谁？元凶是这个高血压。那谈到这个小中风呢，它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指我们这个颈动脉系统啊，就是我们经常做这个颈部这个多普勒彩超，哎，你颈动脉有斑块了，你这个增厚了，就是这个颈动脉系统和这个椎基底动脉系统，一过性脑缺血发作所导致这个神经系统局限性这个脑功能低下。或者这个丧失，它是其实是高血压，如果是多年的高血压，是一种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病。这个一过性这个脑缺血呢，它好发于哪个年龄呢？好发于这个50岁到70岁。你看刚才这位听众呢，他是多少？六十多岁 。对， 哎，但是你要从性别上来说，男性发作的他是多于女性。它的特点呢，就是哎，一个是短暂性，就是这个突然发生，通常是在这个患者清醒的时候发作，持续的这个时间呢，就是缺血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间呢，它是很短的， 只持续几分钟，当然长的啊也有几小时的，最多的呢它不会超过这个24小时的。还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这个经常这个反复的发作，就是哎眼睛黑了，眼睛黑了。那么每次发作呢，经常涉及相同的哎某一个动脉供应的这个脑功能区。再有这个特点呢，就是发作这个症状和这个缺血发作这个部位有关。就是你看你是眼睛黑了，还是你这个嘴不会说话了，还是你这个吞咽功能障碍了，这个通常就是跟你缺血那个神经区的那个部位有关系。当然也可以出现有这个运动障碍，比如说有些人他是偏瘫无力，感觉这个异常，视力呢还有这个视野呢障碍，也有些人呢是这个眩晕哎不稳等等这些症状。但是这些症状呢它消退的都速度比较快。你在这个发作期间啊，如果我们去这个做神经系统检查的时候，你是查不出来的，这个时候它是完全正常的。那这个小中风这个病因呢，绝大多数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血管里面长斑块了，动脉粥样硬化了。并且的这个小中风呢，这个绝大多数病人啊，可以说95%的病人他都有这个高血压。他这个发病这个机制呢，主要是由于这个可能是这个微酸子这个脱落，血液微酸子就是很小很小这个酸子，它不自己把我们这个血管给我们酸死啊，血液这个动力学这个改变，或者说颈动脉这个受压等等因素，和这些因素有关。那你像这个一过性脑缺血，根据这个部位，它可以分为这个颈内动脉系统，一过性脑缺血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颈椎两边这个椎动脉啊，上去以后它是椎基底动脉系统两大类，就堵啊，是堵这两个系统。你像这个颈动脉这个系统，这个堵的这个概率呢，它比较这个椎基底动脉堵的比较多。症状呢，通常你说自己说你是眼睛黑啦，还是这个肢体有点一边无力啦，还是呛口啦，喝水呛口啦，还是说这个你短暂性的这个失忆，这个症状由谁决定？主要是由你那个动脉缺血以后供应的那个脑功能区哪里堵，哪里出现那个症状。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啊出现了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？第一，不敢掉以轻心。如果你是反复发作这个像刚才这位听众反映这种情况，脑缺血啊，它还有一个临床指导提示是什么呢？它就是这个脑梗塞发生这个前兆的这个表现。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是不少，我们有些出租车司机，我们有些老年人，你看有一次有一个姓蓝的阿姨，她说她一天要发生4-5次，她还到这个咨询中心来咨询来了。这个我说你这样还到处这个乱跑，这其实是挺危险的。她说她确实原来到银行取钱的时候摔倒过，她说也是这种情况。我说赶快先去医院做一个评估，对吧？像这种就是要临床先把它稳定住，应该予以这个积极的治疗。血压这会应该怎么控制？不应过高，也不应该控制的过低，应该是怎么样？改善这个微循环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防止这个一过性脑缺血这个反复这个发作。当然，通常的做法肯定你是用这个洛比格雷啊、阿司匹林啊，或者华伐林啊，稀释这个血液抗血凝。当然，这个他汀类这个降脂药肯定是要吃的。我们到临床上通常医生会可以开这些药进行这个临床治疗干预。 好的，那看来呢，这位女士呢是有一过性的脑缺血，也就是小中风了哈。所以呢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，要把自己的血压控制住。好的，那如果呢您想跟张正主任进行交流的话，在早晨8: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预约啊。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。另外呢，为了让听众朋友能够健康平稳的度过冬季，在摘要和整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 基础上啊，我们结合了讲座的内容，将冬季的时令养生食谱、冬季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，以及呢情绪调节的方法，还有中老年人慢性病冬季防治的要点等等相关的内容汇集成册哈。我们为大家写成了一个冬季养生五行五色养生集的一个小册子啊。那么如果大家呢想免费索取的话，记住您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免费索取电话，因为我们的量是有限的，先到先得。电话是 8886-4417 8886-4417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血液在血管中不停的流动，会产生一定的速度和压力，血液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我们称之为血压。100多年前，即使在医学界，人们对血压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知之甚少，病人就医，医生并不测量血压。直到30-40年前，血压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才被认识到。血压的相对恒定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条件。时至今日，在中国拥有1亿多人的高血压患者，目前高血压的患病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。高血压患者早期没有特异性的症状，常常被人忽略，能出现的症状也是一些神经官能症，有头痛、失眠、烦躁、健忘、耳鸣、头晕、眼花等症状。患有10年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通常会出现左心室肥厚、心肌纤维化、冠心病、心律失常、心肌梗死等。80%的高血压患者后期可发展为心力衰竭而导致死亡。另外，肾脏、大脑、血管、眼睛等都是高血压损坏的靶器官。对于高血压患者，一是要通过药物努力控制自己的血压平稳，二是要通过抗组织纤维化的方法防止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。抗靶器官的组织纤维化，同时使用茶叶里提取的茶色素抗血液粘稠度，稳定血压，是防止高血压对心脏、大脑、肾脏、血管、眼睛等损伤的有效手段。对于中老年人群的高血压患者，年龄一年年的增大，不仅仅是要控制血压的稳定，更应该把抗纤维化、维护靶器官的功能正常、坚持长期的对抗靶器官纤维化，这才是正确的养生之道。 通过张主任的介绍呢，我知道呢，这个高血压是脑部疾病的元凶。那么除了一过性的脑缺血之外哈，它还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疾病产生呢？ 这个高血压脑病啊，几乎啊，它见于各种类型的高血压，主要见于这个长期这个血压控制不好这些病人，偶然呢会见于这个心进气病这个高血压病人。比如说急进性的或者恶性这个高血压，还有这个急慢性这个肾炎等等。那么高血压这个脑病，它的发病机制呢，要是从这个理论研究来说，那目前他把这个机制还没有搞清楚。那么就是大多数这个学者认为呢，就是因为血压突然这个急剧升高，它这个脑动脉呢自身调节这个紊乱以后导致的。那这就给我们提示一个，哎，你血压这个不稳以后，你这个就会影响到这个脑动脉自身这个调节。在正常情况下，高血压升高呢，我们这个生理反应啊，它这个大脑这个小动脉呢，它是这个收缩的。那大家想一下，如果我们血压升高，我们的生理反应是这个正常情况下它小动脉是收缩的。这个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反应呢？人体就是因为你血压高了以后，如果我这个小动脉不收缩，这会儿就会导致这个小动脉这个过度的充盈， 那会是怎么样？那过度的充盈以后就会增加这个楼内压啊，就是大脑这个楼内压这个升高，所以生理性的反应，哎，你血压升高，我小动脉收缩，让这个血流少一点，不要引起楼内压升高。我们人体这个血压下降的时候，血压低了，我们这个小动脉它会做出什么反应？它小动脉它是舒张的，就是扩开，让，因为你压力低了嘛，我这会儿舒张以后，让更多的血液流过去，这样呢，以保证这个大脑这个血液供应，同时呢，使这个我们楼内压力呢维持在这个正常范围内，这是我们一种正常这个生理反应。但是当这个血压急剧的升高，尤其我们很多老年人这个血压控制的不稳，你看有些人170、180，甚至有些人210呢，还在外边走路呢，他说他没感觉。所以这个当我们血压急剧升高的时候，这种调节功能失调，我们脑小动脉呢持续而强烈的这个收缩。我们正常这个收缩舒张它是有序的，就是说，哎，你高了低了，我这个小动脉做出相应的反应，以保持这个大脑这个血液供应稳定，同时呢楼内压也这个正常。可是我们得了高血压几十年以后，这套调节系统呢，这个呢不灵了。通俗讲啊，这个时候呢就会脑部过度的灌注，灌注就是给大脑里边留住这个血太多了，血管管壁的通透性增加，液体呢向外血管外这个渗出，就引起我们大脑水肿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楼内压呢这个压力呢升高，这个升高不是简单的一个升高就完了，而是产生了这个一系列这个症状。所以你看我们有些听众朋友，这个血压高了以后，他脑部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就是在发作前呢，常常有这个血压这个突然升高，舒张压的升高，这个时候更加明显。我们病人就会出现，哎，头感觉很痛，有些人呢表现的是恶心、呕吐，还有一些人呢是烦躁不安，再有一些人呢他是兴奋，或者说也会发生精神萎靡啊。嗜睡与意识状态的这个改变，而且这种情况下这个病情呢发展是迅速的，这些症状恶化呢通常是在12小时到48小时以上，还有这个全身性或局限性这种癫痫出处。有些病人呢他可以出现一过性或者波动性这个局部脑功能障碍，比如说他会出现这种偏瘫、失语啊、偏盲，或者说这个听力障碍，这个时候你去查他的眼底检查呢，通常有这个视网膜病变，而且这个时候呢会出现这个视乳头水肿。那么在血压得到及时的降低以后，这些症状啊可以在短时间，有些你看是几小时或者说一两天，诶，他就恢复了。如果不能恢复，就可以发生这个严重的这个脑损害，我们说脑梗，脑梗呢，你最后，时间久了，那你缺血那个部位不是我们就叫梗死了吗？那有些人就会留下后遗症的，所以这个，及时的就医是最佳的这个选择。 所以呢，会出现呢脑卒中啊，也就是说脑梗啊、脑出血啊都有可能发生的。 对，那你看核心原因是这个脑血管这一套调节机制出问题。同时呢，一定是这个血管这个发生了这个动脉硬化，本身调节不灵，再加上这个血管这个狭窄、脆性增加。你看有些人他是脑出血，有些人呢是脑梗死。所以这个脑梗呢在每个人身上这个表现出来这个病变呢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你像有些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，那么这个当然核心还是这个脑动脉硬化啊，就可以出现这个抽搐啊、意识变化啊。少数人这个伴有这个精神症状，脑积液检查呢常为这个有这个血性，若不及时治疗就可能这个危及生命。哎，有些人这个梗呢，他这个血栓形成以后，或者脑栓塞，或者腔性脑梗死，这个时候呢有这个头晕、头痛、意识障碍、神经系统症状，他这个主要取决于这个血管梗塞、梗死这个部位。再有一种人呢是这个血管性这个痴呆，就是你反复的 这个脑缺血发作或者多发性这个脑梗死呢，就可以引发我们这个智力减退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有时候看的这个脑梗的人啊，好像说话啊什么的，老是傻傻的，其实这都是这个缺血这个引起来的。尤其呢，多见于这个60岁以上这个老年人伴有这个动脉硬化。再还有一些这个患者呢，这个梗了以后他是什么脑出血，脑出血这个。常常在体力活动或者情绪激动时突然发病，而且这个特别迅速。早期呢，有这个意识障碍、头痛、呕吐、颅内压这个增高，并伴有这个脑膜刺激这个症状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去这个看这个瞳孔的话啊，这个两个这个瞳孔不大小不等，眼底呢有出血，失语，这个会危及这个生命。你像这些啊，经常在农村啊，在那干活，啪一下这个人就给倒下了。其实那是脑出血。所以这个说到底，目前我们有高血压这些听众，一个你一定追求一个目标，保持血压平稳，但是不要以为你控制血压了就没事了。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控制高血压这个并发症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这个脑卒中，高血压引起脑卒中发病率是相当高的，那个核心还是病变在血管，发病在全身，我们动脉硬化了，那就是抗血管纤维化，同时呢利用这个茶叶里面提取这个茶色素进行这种标配，也是高配，我们把这个斑块第一叫它往前长，第二吸收一部分，逐步呢我们就会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。 确实，如果您是常年高血压的话哈，首先要把血压控制好啊，另外呢千万要注意避免高血压并发症的产生啊！如果是高血压并发症出现在脑部的话呢，会有脑梗啊，或者是脑出血呀、啊，甚至是相对轻一些的这种一过性的脑缺血等等都会产生啊。但是如果经常发生的话，对于你的这个生命呢，其实危险还是蛮大的啊。那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了，在积极控制血压的同时，在采取养生保健的方法，无论是抗纤维化还是茶色素，应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。那么对此，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，别忘了早晨8: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。那么电话呢是8886-44178886-4417。那么下面呢有一个好消息呢告诉大家，以下是广告时间，目前呢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，如果听众朋友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，可以拨打电话，早晨8:30之后拨打电话8886-44278886-4427来报名参加。另外呢，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，同时喜迎2018年新年的到来，相关的健康产品将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优惠买赠礼包活动。活动期间呢，这个优惠的礼包啊是非常有限的，优惠幅度也非常大啊，真是先到先得。想了解具体的情况，请您在8: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6-4427 8886-4427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听众朋友们好，高血压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长期的高血压会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头痛、失眠、健忘、耳鸣、头晕、眼花等症状的产生。头痛的部位通常发生在后脑或两侧太阳穴部位，多为跳动性头痛，在运动或疲劳后加重。高血压多年发展到后期，就会引发心脏、肾脏、大脑、眼睛等器官的功能障碍。当心脏受影响，就会出现胸闷、气急、呼吸困难、咳嗽和泡沫痰等症状。当伴有肾脏病变时，就会出现泡沫尿、呕吐、贫血、浮肿、尿量减少、肌酐、尿素、蛋白等肾功能指标的异常。当高血压引发脑血管发生病变时，出现头晕加重、腔隙性脑梗塞、一过性失语、眼睛发黑、肢体活动不利等脑供血不足症状。高血压通常是引发脑卒中的根本原因，长期高血压还会引起视网膜动脉硬化、视网膜局限性出血、视乳头水肿、